的永恒。 告诉我爱不单心相信他， 感谢你。 眼睛水呀水汪汪，我的头发披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一山有位姑娘叫得叫娜娜，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，不管早晨黄昏天天的，痴痴等她心上人。 家山有一天，东山那个春高又一年，你山上痴情话，守着我。

全都被你发现。